1.164， 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港金报17,44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41美元，卖出1,891.08美元。港汇指数103.6，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对你来讲，这样工作呢最困难或者最辛苦是什么？ 天从规划讲，它不是白纸一张，它不是平地一块，有很多的原有的一些事情在这里。譬如你可不可以很容易搬走一个即是货物装饰区呢？ 星期日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 疫情对我哋所有各行各业都有好大嘅打击嘅，尤其是好似演艺嘅工作啦，咁我哋需要喺观众面前演出噶嘛，咁但系呢个演出咧就受到好大嘅限制，咁但系你如果再停咗落嚟咧，我哋会失咗啲嘢噶，咁所以唔可能话停晒嘅，啊，所以喺个好困难嘅情况之下，我哋都要继续尝试有演出，继续去做我哋工作，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我哋一定要利用呢种所谓危机嘅时候，有危有机啊嘛，我哋可能发掘更多新嘅嘢出嚟，更精彩嘅嘢出嚟，咁至回馈俾观众。咁呢个系一定要有嗰种精神，至可以去打破佢。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怀念炳哥谭炳文。冤家喜相逢， 我希望重踏舞台，我想俾人睇下我嘅本事。 谭炳文， 就算台下面只得个观众，你都会继续咁做落去，因为呢样嘢系每一个艺人对艺术嘅尊重。 李香琴领衔主演，11月2日开始，一齐重温《冤家喜相逢》。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听过的朋友都知道了， B420 即是 Before Too Old， 有梦想马上去追，莫等待的意思。未听过的朋友今晚加入都不迟。 深夜1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脚板走天涯 B420。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唉，好啦，咁啊，星期一咧又到马鼎盛主持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讲古讲今咧呢、這个题目啊，我谂啊马生定啦，系咪？ 我特登定呢个题目嚟请教你， 冇系，咁啊，中文嘅自豪同自卑，咁有自卑嘅咩？ 吓、啊，中文咩自卑？ 咁啊，今日嘉宾咧就系、是、周子欣老师。咁啊，星期五咧嚟过，啱啱嚟完。咁啊，佢系现役教紧语文嘅。 呢、這个就系呢个监制诚意推介。 唉、哎，要啦，真系要帮下手啊！听下你嘅教， 現役嘅，正話我同佢傾咗半小時咧，學到好多嘢。 要噶啦， 我都好多嘢我都唔清唔楚啊。 繼續學， 係繼續學。咁誒，呢個題目咧，你解解題先。點解要自豪？中文點解要自豪？ 嗱， 作為點解要自卑咧？ 即係次官，你係學貫東西， 不敢。 但係咧，始終你都係中國人。 係啊， 始終你都係中文人。 係。 啊、你写作我谂都是以中文为主， 一定是、 啊、咁所以即系你睇咁多中文书，呢、這个中文嘅字号就唔使讲噶啦，你有大条道理噶啦，啊，咁啊特别请埋周老师嚟到一起嚟请教，啊，周老师又是教中文咁多年噶啦，啊，咁你教啲学生嗰阵时候，梗系。即系唔使特别，佢都会流露出嚟对中文嘅自豪啦。咁、 嗯 啊、小弟又系一个爱睇书嘅人， 嗯、 啊，梗系睇中文书啦，吓、啊、又唔识鬼文，咁啊睇完都好开心。啊， 嗯、 即系呢一世睇中文书睇得好开心， 嗯嗯、 有个自豪感喺里边嘅。咁點解講自卑咧？呢個就唔單止係香港係華洋雜處啊！咁啊，聽講有個從大陸逃港嚟香港又發咗達嘅文人， 係、嗯、啊， 文明嗰個文啊，呢、 哦、 個文人啊，唔講名啦、嗯、啊！佢有一句名言啊嘛，佢話嚟到香港以後咧，就發現一個規律、 嗯、 啊，凡是发达的有钱佬的或者有名望的等等啦，总之即是有名有利捞得起的人呢都懂英文的。 是啊。 是啊，他是这样说、嗯、那我也都信、 嗯、 我也都信。那大家如果是举一个例子，每个人都会撞得到的啦。如果你出去旅游，去欧美，去英美国都好啦。啊 嗯， 如果你去海关过嗰阵嗰阵时候，你唔识英文咧，你就好砸死嘅。 嗯， 佢肯定一句就 speak English 啊，你哋就要、 嗯、 啊。 嗯嗯。 但系咧，翻转头， 嗯， 啲西人入大陆境咧， 嗯， 佢系唔使识中文嘅。佢一见系西人咧，个海关嗰个已经劣噶啦。系啊。 你讲香港啊？ 香港都是， 都是，嗯， 香港都是， 嗯， 啊，大陆啊更之然， 嗯， 啊，咁啊，如果啲西人同佢掟多两句咧，佢都恐慌，即系答唔到，快快脆脆同你抌咗个人，快啲过去，哎呀，唔好与我啊咁， 嗯， 啊，咁啊，讲个小故事俾你听，就有、嗯、又有啲启发嘅， 嗯。 即系我喺大陆咧，就是、有时三教九流咩人都倾下偈咁。有一个咧就系、是、公安方面嘅朋友，咁、 嗯、 亦、 嗯、 都系喺佢哋系统讲课咁啊。大家酒含意热之余咁啊，讲啲古仔俾我听。唉，佢话我呢个真系搞唔掂。我话咩搞唔掂啊？佢话咧啲手下唔生性，去扫黄，拉咗个鬼佬。 嗯嗯。嗯， 拉咗鬼佬，鬼佬哔啦哔啦哔啦哔都唔知佢讲咩话喎，吓、啊、你啲英文啊识两句啊，就算法文德文都听过啊，都唔知佢边度人，但系又唔系黑嗰只嘅，啊就系、是、欧美嘅，啊咁就死得啦，即系呢个即系辣手嘅薯仔，点掉咗佢咧咁。咁所以你如果翻转头一个唐人喺美国或者英国犯咗法咧、 嗯， 打句文句，你仲够胆攞中文嚟大佢咩、 嗯嗯？ 你死得啦，系嘛、 嗯嗯？ 就呢个原因到今天为止，虽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听讲话吓，咁、嗯、啊中国人民又富起来了，又厉害了我的国。 嗯， 但系次官，如果你喺香港。 嗯、 或者你在大陆、 嗯、 见到个靓鬼婆嚟、 嗯、 问你路攞英文，我想你都忌三分， 系 啊，你即系惊恐慌，即系对答不如流咁、 嗯、 有即系自卑就喺呢度。 哦， 自卑就喺呢度，即系你唔晓洋文，你会自卑。 嗯， 洋人唔晓华文，特别喺华人地界， 未有自卑之处。 佢自豪、啊。 嗯，你有自卑之。 乜你唔识我咁问嘅吓？咁、啊、你好大有限啦，系、嗯、嘛、嗯？所以。这个话题啊，喺我谂咗好耐啊，而家有机会请教两位通才啊，咁啊，听听你哋嘅意见啦，即系、 啊、好啊，周子欣点咧？老师点样睇咧？呢、这个 哇，我 当是不是真有自卑咧？ 我当日一接呢个 order 咧，第一样嘢就谂翻起，即系。直情係幾晚發夢啊！當然係諗起兩位老師啦，唔係因為平時聽開你哋講啊嘛。咁但係真係諗翻呢個題目死啦，點講咧？但係我自自然然咧就勾翻啲好多自己學中文嘅回憶。 嗯， 我最有一個經典印象就係我喺殖民地大學港大度讀中文嘅。係 啊， 係我係、嗯、我原本唔係㗎，原本我係讀地理嘅，但係後來就轉咗讀中文啦。咁但係我好記得有一個教授咧，當時咧就教我哋咧就寫呢個投訴信。咁講講下咧，名又費事講啦。 用中文投 係啦，咁啊、嗯、其實好好啊，教寫投訴信呢啲咁嘅，即係點樣寫得好啲咁樣。咁佢係講咗一大堆佢嘅故仔，點樣去投訴某一個著名機構嘅經歷。咁但係咧，佢就唔自己不自覺地講咗一句啊，如果呢篇嘢用英文寫咧，應該快回應好多啦咁。 係喎、 哦，哇！我個心即刻當時咧，原本我學得即係好想學點樣寫一篇好嘅投訴信。 嗯。 咁但係嗰刻突然間諗下，又真嘅喎、哦。如果我去投訴一個人， 嗯、 好似馬老師話齋，如果我用英文去寫咧，對方唔係記三分啊，我諗即刻啊，撒曬冧啊， 係， 唔好搞咁多嘢。 係。 咁啊，後來我自己出嚟教書呢件事我又唔講又耿耿於懷嘅，但我就成日喺度諗緊，我點樣可以嗱，即係我都冇公開地講過呢個故仔出嚟。咁、 嗯、 但我同學生講就係咧，嗱，我後來因為呢件事咧，我就真係好努力去做兩樣嘢。第一就係真係學點樣寫投訴信、 嗯， 用中文寫投訴信其實都有好多技術嘅。 嗯， 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咧，我要學點樣去覆投訴信。因為中國人咧嗰種防守嘅嗱，呢、這個我就同學生會講多少少啦。因為我哋係民族性，我哋嘅文化強嘅地方。嗱，投訴信當然有好多可能性啦，你可以點樣做啦、嗯？我形容係好似一封勒索信咁樣嘅。我同佢哋講，即係我哋其實係要點樣要求對方嗱，鬼佬講呢堆嘢咧，好多理性嘅分析嘅，好、但係中國人啲投訴信咧。就唔係咁樣嘅，唔會好直接啊，因為驚噶嘛，好多時即係費事講到又要懶係婉轉啊，又要講到咁樣。但係如果我嚟覆投訴信咧，有陣時好靚嘅，可以點樣回應到人哋，可以好回令到人哋覺得好舒服啊，嗰樣嘢。咁自從呢樣嘢我就諗到啦，其實咧中文咧去學習嘅時候咧，不論你係學啲你係走去學一啲好實用性嘅嘢，定還是嗱，如果講自豪。我細細個讀嗰陣時好多嘢好正㗎，譬如頭先同阿次官講起，我鍾意好記得個老師教我大鐵錘轉，咁、我就好有印象嗰啲合事啊，嗰啲文化精神、我自己覺得學文即係呢個過程裏面，我就亦都令我知道點解我會咁鍾意中文，唔係因為鍾意嗰啲字咁簡單。我係中意嗰套文化，嗰套價值觀，而嗰套嘢喺一路流落嚟嘅時候，我哋點樣傳承，點樣去無傳清。咁但係當然啦，我自己教書都即係要公開，又要同聽眾講對唔住，因為喺呢個考試制度之下咧，好老實講呢堆嘢咧，我承接我老師教我啲學生嘅部分咧，真係唔係真係咁多。因為以前好多空間去教好多美文啊、詩詞歌賦啊，講緊係一個文化嘅載體啊嘛。但係而家我自己覺得，如果我要講自豪同埋自卑，我就唔想講太多自卑先，我想講點樣能夠自豪翻，就係揾翻嗰個所謂以前成日講四個字叫文化中國啦。咁一間我可能都有機會再講下點樣去講啲所謂文化。的导向令到我哋而家好多年轻人系真系好老实讲，佢宁愿学韩文，宁愿学日文，甚至乎而家 Netflix 咁啊，好多唔同嘅语言都会学嘅。佢唔系唔中意，但系佢好多选择。咁点能够令到佢对于中文有翻啲兴趣咧？可能就要用一啲文化角度入手啦。 嗯，系系。咁我讲个故事咧，呢个故事又唔係親身，但我個朋友嘅親身，咁見得到就係、是、好笑， 一定好典型啦。 係、典型，同埋準備咧拍電影咧、拍電視咧，拎嚟做一個小嘅插曲嘅， 即係有橋。 系有桥嘅。 嗯， 咁诶，话明话话说咧，呢位太太咧系个女士嘅。咁啊，佢丈夫咧就拍咗架车，佢丈夫系鬼佬嚟噶。咁拍咗架车咧就违例啊，违例拍车。咁啊，俾三个咧警员咧发觉。咁啊，三个警员咧就上埋过嚟抄牌。但系上去抄牌之前咧，嗰三个人猜情寻，做乜猜情寻咧？ 劣咗， 因为三个人都要用英文啊。 咪就话你劣咗咯？ 劣咗用英文，以前咧就分得好清楚，就红膊头与黑膊头。 梗系。 咁啊，红膊头嗰个埋去咧，红膊头都未必识英文噶。咁咪埋去。 香港差人、哦。 系啊，咁咪 抄牌嗰几句都唔识。 系啊，抄牌嗰几句。就是他、就是、他感觉到要猜情寻，猜书那个呢就埋去跟个鬼头讲、 嗯、 你呢违例泊车，而家我抄你牌。咁呢个系唔系算系自卑呢？ 当然啦。 呢、這个呢呢、這个直 猜情寻已经死啦。 系猜情寻，真系包剪揼咁猜情寻。咁呢个呢呢、這个情况呢，你諗都未諗到嘅，你諗都未諗到。但呢个情况咧，拍出戏咧有动作，有意思，同埋咧有 implication， 有寓意，使到观众咧明白，原来咧中国人系对自己语文啊，语言文字系感觉到自卑。 你仲要喺呢个殖民地地方？ 系啊， 你考警察嗰阵时咧，英文。呢啲系公事英文， 系啊， 都唔使同你讲咁多啦，就系、是、三句啫嘛。 用乜嘢？咁你系 衰咗，我抄牌，拍放喺度， 系就系、是、就 OK 啦。 啊，如果即系礼貌啲咁样，啊，仲撒下冧都冇所谓， 都冇所谓。咁咪 有乜好劣啫？ 系啊，咁咪嗱呢个咧，嗱系一件诶事实嚟嘅，一件事嘅。就我捉摸到咧， 会常见啊！即系我话 你常见啊嘛，你觉得 即系海关官员咁啫嘛，你如果见到鬼鬼头过关，碌住你，你咪快快脆抌引走人咯！你仲敢同佢摇？ 咁但系嗰个情况咧，就冇两个三人猜情寻咁戏剧性啊嘛，咁玩。 喂，但近年我自己有啲经历都有啲唔同，可能香港人咧，我唔知系咪呢个系一个普遍现象定系个别。我去過兩次，分別去過兩次嘅遊輪旅行啊。咁、咧，國內啲朋友咧，尤其是即係所謂而家好興叫嗰啲叫大媽嗰類咧，咁、佢就非常之驕傲地咧，係因為佢唔識講英文咧，佢、就可以做任何嘅嘢噶咯喎。 係咩？ 係好正喎！佢哋 屬於無賴。 係，但係好多㗎，我見兩 一炸傻食雞髀。 哇！佢哋真係咧，譬如嗰啲船，直情有個嗰啲大副走埋去㗎啦，已經係好高級㗎啦。然後行埋叫佢唔好做某啲嘢，可能叫佢唔好当众可能跳舞或者唱歌好大声咁样咧，喺架船上面，我系亲眼见到佢哋咧，就直情系话我唔识噶啦，讲到明佢唔识，咁就然后就好，我嗱呢、這个我自己又觉得都几特别嘅一个 呢啲属于无赖，呢啲叫光棍遇着冇皮柴，啊你啲鬼佬咧就想攞即系外文大佢，点不知咧呢个就佢以无知。作為呢個榮幸，呢啲咧就係中國人嘅劣根性嘅一種，啊，即係好似《水滸傳》裏邊嗰個牛二咁解啫嘛， 係嗰、那個潑皮。 啊、你把刀幾好喎、啊？我要喎、啊，咁、要俾錢，我冇錢啦、 啊，冇錢喎、 啊， 係、 啊，我係要、啊，咪即係咁啫嘛。 嗰啲叫潑皮啊， 盤皮， 盤皮， 即係嗱。呢、这個唔識外文而呢個自卑呢樣嘢咧，你唔好話美國人啦，美國人點會同你學外文啊？特別係如果你嚟到我地頭，你真係開玩笑係嘛？佢唔會話我為咗旅遊或者為咗國際形象，我要虛心少少啊，要即係識埋你國咁。你就算係即係到咗今天，中國對外。應該是有一定強勢的本事了、但是都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凡夫走卒都以識兩句外文為榮、 啊、 以不識外文為恥 亦有。咁呢、這个相反嘅例有冇咧？又见过啊！呢、這个喺几十年前咧，我喺中文大学读紧书嘅时候咧，咁我见过有啲咧美国留学生，咁佢咧就系专登嚟中国咧嚟香港啊， 学中文， 学中文嘅， 嗯， 中文咧佢要识听，佢识讲普通话，同埋要识听广东话。咁佢要可以讀到書， 兩文三語添喎。 係，咁啊要可能佢識都未定，寫唔知道。 嗯、 但係咧，佢為咗上我個老師個嗰陣時係茅中三教嘅。 嗯。 咁佢要大家我哋廣東人都唔知講乜，因為佢講緊嗰啲叫做山東話。 哦。 咁嗰、那個嗰扎美國留學生咧，好後生嘅啫喎，男男女女有嘅，啊居然咧～即上床去聽喎，聽佢講。咁誒，當然咧，佢哋覺得自己識中文好自尊啦，好有尊嚴啦。但係咧，佢亦唔敢咧鄙視你識中文。 呢啲唔同，呢、這個係特例。 係，好特例。 呢、這個係特例，呢、這個唔係常規。 唔係常規嘅。 因為你講嘅呢啲鬼佬鬼仔。嚟到咧，佢係求學嘅， 係佢真係用心去求學。 佢求學第一步咧，就要過語言關。 係啊， 佢如果唔過語言關，佢攞唔到啲嘢，佢學費咪白交， 啊、 又白費咗佢青春。 佢啲交換生啊，都 呢種係好特殊嘅現象、 嗯 啊、即係佢有求於你，而且佢會虛心去學。 嗯、 即係我講嘅咧，就係普遍現象。你比如講而家。中文在外国来到推行呢，它确实有一个难度、啊、就是刚才周老师提过一下，就是文字方面，中国的文字它不是说看到就懂读的了， 是未必的、嗯、 它跟这个全世界大多数的拼音文字呢是不对的、 嗯、 你不但要记个字形，你还要记埋个字音， 系啊，有时唔同音添。 嗯，你如果俄文你睇到，就算你唔知嗰个单词或者句子讲乜，但系你睇到你知道拼法嘅话，你就可以读出嚟噶啦。 系啊， 佢可以读出嚟。英文亦都即系 差唔多， 差唔太多。佢有啲特殊嗰啲唔计啊，即系而家我啲细路去读嗰啲学校咧，嗰啲学校佢特登系咁样嘅。 嗯， 佢话你唔识串英文唔紧要。你識講啊嘛，細路仔好快脆。如果你係從細讀嗰啲 kindergarten 係英文嘅咧，你可以好流利咁， 風力曬嗰啲咯， 可以表述啊嘛。嗯、但係你表述嗰陣時咧，你寫出嚟唔緊要，你按照你諗住寫出嚟， 嗯， 就八九不離十噶啦。佢有呢個好處，所以中文推廣佢有一個即係個文字上面嘅結構 係 難啲， 係 難啲。 好啊，咁啊，聽下彭麗媛咧呢、這個。女士啊， 系 唱 嘅 《梁祝化蝶》先，咁啊，跟住咧新闻报道。 关系早日重回正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55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0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2，加元1.327，人民币6.6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9美元，卖出1,889.7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好啊，讲个历史故事啊。话说这个八一南昌起义呢，就是中共建军节啊。咁但是当时呢，就是由于国民党话我唔再同你共产党玩啦，咁啊412蒋介石就喺上海呢就呢个分共。715呢汪精卫喺武汉呢亦都系分共。咁啊共产党一下就失去咗依靠。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嘅代表呢叫罗明纳兹，佢话咁样呢就要实行武装斗争啦，武装斗争点呢？咁啊大家商量就派呢个周恩来去南昌准备搞起义。但呢个罗明纳兹呢心中冇咩底，就将呢个南昌起义嘅事情呢向莫斯科汇报。点知斯大林呢就落咗个手令，就话呢如果有十分把握呢咁就进行啦。如果冇十分把握呢就话唔好搞。哇，你一个最高领导落个命令嗌人哋点玩呢？咁罗明纳兹一睇，咦，个波抛俾我喎，咁大嘅责任我就唔负啦，都系唔好玩住啦，就派呢个张国同去追呢个周恩来返嚟，话唔好玩住。咁其实周恩来喺呢个南昌已经准备得差唔多啦，你话刹车点刹啊，人哋都已经准备喐手啦。咁啊，一早啦，咁结果呢就失败咗啦，呢个南昌暴动最终就失败咗呢个共产国际呢就将呢个罪名呢落喺周恩来佢哋几个執行者身上边。其实呢最终失败嘅原因应该系斯大林，因为佢落嘅命令呢首鼠两端。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一呢，廣東廣西，今日題目呢，中文的自豪和自卑。咁啊，馬鼎盛主場咧有 喂，講下自豪先啦，特登揾你呢個次官，唔係你次官，你即係著作等等身， 嗯、 你睇書又咁多，你即係從古到今，你睇咗咁多好嘢，嗰、那個自豪咧一定油然而生嘅。你同我哋講講啲自豪嘢啦。 哦，係咁啊，中文咧我就比較中意，好似阿周老師講。一種文化背景，咁、尤其咧，佢由春秋戰國開始咧， 古風 係咁誒，詩詞歌賦咧，我唔係唔中意，但咧就第二樣啫。最 唔係你朗朗上口都幾萬首噶啦， 那個基本嚟嘅，嗰、那個咧你學咗之後咧，不會吟詩也會偷。 唉，陶冶其中。 係啦，陶冶其中，同埋咧平時生活咧，你係一種態度。咁啊，呢啲態度咧足以自豪嘅。咁、第二樣嘢咧，就我覺得嗰、那個哲學啊，唔係一定要儒家喎，唔係話讀崇儒家。 唉，其中之一啫。 其中之一。咁啊，道家。 佛家都幾過癮 啦！哇，呢啲嘢都係相當之睿智嘅節目， 同埋中國特色， 同埋好有中國特色。而且呢啲啊，亦係使到我哋中國人咧拍心口啊，自認咧中國人，夠膽認做中國人，同埋咧挺起胸膛，做一個頂天立地嘅人嘅基礎嚟嘅。啲人成日講話咧，要有正能量。咩叫正能量啫？正能量就係、是、如果你有呢個咁樣嘅哲學嘅思想，有佢哋古人教嘅嘢，哪怕你係最簡單嘅廣東話嘅口頭禪，嚇、啊， 裏邊有好多， 裏邊已經好多哲理噶啦。幫棍仔便宜，教仔便宜莫貪，裏邊已經教導咗你。做人的道理好多了，譬如一句说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哇，呢啲好高深。 咁啊，呢个深啲嘅论语，好难得有几千年来咧，系教育咗你，使到入咗脑啊。 中庸之道就系啦。 啊，中庸之道，譬如话色难，弟子服其路咁，色难两个字就系咁简单。你原來最難咧，就係、是、你個面做保持個面色對個父母，即係點樣叫孝咧？你最難得就係色難。咁呢啲嘢咧，其實咧好已經喺人嘅生活、人際間嘅生活裏邊已經受過幾千年嘅考驗，係證明正確嘅。 嗰啲指導思想嚟。 呢啲指導思想嚟噶嘛？ 做人 係咯，呢啲嘢咧我唔學。走去学第二啲思想，嘥咗佢。 啲乡下佬冇文化，都识得讲。 识呀， 啊，识得讲。豆腐佬开门， 系啊，豆腐佬开门。 点咧？ 过得人就过得自己。 系咯。 呢个最庸俗、最低等。 通俗易懂啊！ 通俗易懂嘅，我哋叫谚语。 哲理嚟噶。 其实哲理嚟嘅，咁呢啲咪就系咧中国人。中文足以自豪的地方不是一定要很深。 你说这些不是中文的问题，这些是说中国文化的问题。 是 中文其实是中国文化之一，亦是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呢必须要 学到的。 中文就是再看。 中文呢就是用了文字省，用了、用节俭方法 浓缩了。 浓缩了它。咁啊！但系咧，每一個人咧，作為中國人喺呢個分途裏邊，無論你係讀書嘅，或者阿媽教嘅，或者好細個聽啲周圍嘅人嘅講嘅，打交嗰時啊，講數時講嘅，都學到嘢。咁呢個咧就係、是、真呢啲中文咧，呢我即廣泛地講呢啲中文咧。就是自豪的地方。 打交講數咪就道亦有道咯。你即使是黑社會他都不逾矩的嘛，有一條底線的嘛。 道托咁，如果我哋講深啲講道托，道托都有講點樣叫人，點樣叫義，點樣啱與唔啱，係嘛？咁你何況你講到孔夫子、孟夫子嘅理論添，咁啊呢度更加啦。咁所以咧，剛才你講到話。中聽到中文自卑喎，我當堂咦一聲喎，唔知你聽唔聽到我咦一聲？ 喂，自卑唔使咦噶，即係我哋耳聞目睹太多自卑嘅嘢啦。 係，我就從來咧冇覺得中國文化有自卑喎。 嗱，你咁講啦， 嗯， 啊，而家即係中國同俄羅斯已經係破落户啦， 係、嗯、 啊，咁啊，中國而家正係如日。中天係嘛？咁兩國交往應該自豪噶啦。 嗯。 但係點解中俄聯合軍事演習要用俄文咧？ 唉，你係自己作戰啊！ 唔係喎，你嗰啲武器裝備，從導彈到軍艦到飛機， 係咪真係？ 你冚唪唥買俄羅斯嘅嘢喎？ 你而家淨係點開嗰個機都係俄文嚟嘅。 佢上面嗰個使用說明，佢唔會同你翻譯成中文 嘅 喎。 冇嘅， 啊，咁你唔學俄文點得啊？ 係啦。 咁聯合作戰嗰陣時唔攞俄文，攞中文。 咁你誒蝕底好多扭頭。 你仲自卑？ 咁樣講法咧，就真係咧收家啦。 嗱、啊，你問下周老師啦、啊。 嗱、啊，呢、這個就好，我就想反而調翻轉講另外一個國家喎。嗱、啊，好、嗯，我唔知有冇人提出過呢個問題，就係、是、日本人嘅英文都唔好嘅。 佢唔學啊，佢想學啫。 係啦，嗱、啊，有一個馬來西亞嘅男歌星叫黃明志啊嘛，咁佢就特登玩咗一隻咧，就係、是、啲日本人將啲英文咧讀到好古怪嘅，咁啊好紅嘅一首歌啦，喺網絡上面就係講緊日本人，其實咧佢哋好多嘢就會翻譯成為日文嘅。嗱、这、呢個就是另外一種佢哋對於自己嘅文化同埋外邊嗰個結合咧，嗰個取態啊， 嗯、 即係我唔一定要完全地傾到，我可以係攞咗你嘅長處，用我嘅方式去做一個載體。嗱、 嗯， 其實頭先次官講緊，譬如講翻自豪個問題，我自己覺得學中文咧有兩樣嘢值得自豪嘅，第一樣嘢就係頭先講嗰啲哲理咧比較硬啲嘅啦，我叫做、嗯、裡邊有好多嘅邏輯啊，由先秦開始。哇！我哋嗰啲九流十家幾多好厲害嘅概念出嚟、嗯，但與此同時，其實有好多感性嘅思想，好多意象。其實你外國人係唔係話佢冇都有外國嘅詩都可以好靚、 嗯， 但係我哋好多人都講中文係好詩化嘅文字，就係、是、一種好感性、好生活、 嗯。 於是乎，譬如我哋一講孤藤老樹昏鴉，係嘛？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呢啲係中國人就會明白嘅一種，譬如遊子嘅一種咁樣嘅情懷。嗱、 嗯， 而呢樣嘢我自己覺得，亦都回應翻馬老師點解而家我哋好多人反而點解咁進退失據呢個感覺，其實就係一啲古代我哋好嘅嘢咧，我哋冇去好地嗱英文叫 pick up， 冇、 嗯、 去執翻我哋一啲傳統好嘅價值。 嗯、 而我哋而家面對一個咁大嘅國際嘅大挑戰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好似哇！喺我又好似有一啲實力，但係又揾唔翻自己嗰個傳統嘅價值。咁啊，其實我早幾年成日聽中國夢啊，偉大嘅民族復興啊，其實就係我以為係講緊嗰個文化中國嘅再次發揚或者提升。我以為係咁噶。我早幾年即係亦都回應翻頭先阿馬老師喺第一節講個問題，就譬如我早幾年去沖繩啊，我去韓國啊，其實好多人都要學講普通話噶。事實上，因為喂揾到食啊嘛，見到你班人爆買嘅，我仲唔學你啲嘢嗱？但係。嗱，呢個原本係一個好強嘅嗱強勢嘅文化嘅入侵嚟噶，某程度上。但係我自己感覺就係呢幾年嗱，近呢兩三年咧有少少退潮嘅，唔知係咪同嗰個中國人嗰個形象喺外邊又有啲關係？嗱，呢個馬老師可能專家啲啦。 你講呢樣咧，嗱，你首先香港而家叫做中英文都係發。定嘅文字啊，但系如果你同人签个咩商业合约， 都系 最简单系银行啦。 系 啊，佢俾张嘢你，肯定中英文都有， 嗯、 但系最后仲有蚊苏咁细个字， 就以英文为主。 咪就系咯，咁、嗯、你自唔自卑啊？系、嗯、嘛？你最后都要揾到佢嚟做裁判， 嗯、 即系你讲的不算数。呢、嗯這个就从呢个中西开始碰撞开始， 嗯嗯、 即系清朝开始同英国人打交道，仲未打败仗，仲系乾隆嗰阵时 候、嗯， 中方系冇翻译嘅， 嗯， 即系鬼佬带埋翻译嚟， 嗯， 即系佢啲翻译梗系澳门嘅嘢，或者教士啦，啊，即系你嗰阵时候你系自大，你系狂妄自大，你系不屑于学嗰啲洋文， 嗯， 啊，咪有个古仔话即系。雍正同佢嗰啲八弟九弟爭皇位嗰陣時候，啲八弟九弟出啲咩招數嚟呢個傳密語咧、 嗯？ 中國古代如果係密碼咧，係套格噶、 嗯， 你知啦，點樣套格啦、 嗯嗯、 啊？咁但係個八弟九弟叻到咧，收埋幾個鬼佬，攞、 嗯、 法文嚟做密碼啊！即係你都 嚇你唔識。 唔系你截咗冇用，你唔识啊嘛。 吓、嗯、你唔识啊，唔准咯。有啊有。 咁但系到呢个中英真正系交手，系打仗， 嗯， 打输打赢要立条约嗰阵时死啦。 嗯， 即系清朝嗰方面系冇人才嚟识得睇嗰个条文嘅。 嗯， 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衰喺呢度啦。 嗯 啊，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签咗条约。他以为冇事咯，以为即系，唉、哎，就咁啊，即系赔咗四千几万俾你，啊，咁仲唔得系咪？又割咗香港，咁啊，你顺摊啦，开咗五口，点鬼知人哋嗰个条约里边咧，就啲细节 有个尾巴， 就有后手噶嘛，即系清朝完全唔知道，所以派叶明琛同佢哋去讲数嗰阵时候，叶明琛梗系唔识英文啦，佢连即系翻译成中文个条文，可能佢都。費事睇，啊！我一個堂堂嘅大官，我點會睇？我睇孔孟之道，係、嘛？結果人哋係攞住條約同你打官司， 嗯， 即係首先你喺法理上輸咗， 嗯， 你揾邊個嚟做中間人都係話你輸嘅，鬼叫你唔睇一張紙白紙黑字，雖然係鬼字，即係嗰個自卑就從呢度開始嘅，就係從打敗仗開始，先知道一見到雞腸就劣啦。 嗯 啊，咁到而家唔打败仗啦，应该又有得翻转头啦。 嗯 啊，咁好啦，中英联盟声明签完啦，唔算数啦，唔使睇啦。咁啊，好自豪喎、啊。 嗯， 唔系不过，如果从心理学去谂咧，嗱，我哋睇阿特勒啊，嗱，咁啊，好明显咧，自卑嗱，好多人就以为自卑系一个，即系可能好多听众去到呢度咧，都仲以为自卑系一啲咧负面嘅名词。咁、 嗯、 但系如果根据阿特勒嗰个概念咧，其实自卑就系人类进步嘅原动力嚟噶嘛，应该 自丑啊嘛。 系啦，咁我就谂翻转头啦，喂，有冇办法可以喂一路讲紧话自卑啫？其实可唔可以自强嘅咧？成绩？可唔可以有冇辦法可以改變呢、這、一個我哋一路嚇、啊，即係好似低人一等。嗱，事實上都係噶嗱，即係聽眾大家考驗下大家嘅腦袋啊。嗱，如果而家啊，假設你有個女啦嚇，咁啊揾個男朋友，一個係讀中文系嘅，一個係讀英文系嘅，咁啊兩個我假設啊身家各樣嘢背景差唔多嘅時候，你第一個感覺都似乎嗱呢、這個我之前啊同好多女同學玩過嘅呢個遊戲，好多時第一個反應都覺得咧，哇讀外文嗰啲唔理係韓文還是西班牙文，好似感覺好似型啲喎個感覺。嗱、 嗯、 我唔知呢個係咪仲係咁啊？而家呢個遊戲咁，但係問題係咪必然係咁嘅咧？ 你呢個遊戲有個前提嘅，嗱、 嗯、 我成日都話啦，你一個英人。识英文当然好过唔识、嗯，但系识英文嘅人，你要问问佢，佢个中文系咪过咗关？ 未必 啊， 嗯， 你呢个未必咧，好奸，好奸。咁我成日睇见即系政府有一啲文字出嚟咧，嗰、 嗯、 啲英文我就唔敢批评佢啦。但系中文咧，我就觉得奇奇咁。 嗯， 啊，你比如讲，我成日去游水泳池咧。就成日播嗰個帶㗎啦，佢一到咁上下就播呢條帶㗎啦、啊、就話啲人喺呢個泳池唔能夠吸煙，唔、 嗯 啊、能夠飲食啊， 不可即係隨地吐痰咁呢啲嚇。咁啊，首先英文、中文、普通話咁啊，反覆講呢啲冇問題。即係英文我唔識聽，唔知佢講乜啊。但係佢中文咧，我就覺得有問題啦。佢點講咧？佢話如果你犯咗以上幾條咧啊，你可能會遭到檢控，甚至會被請你離開泳池。咁呢個甚至我就唔知佢喺英文裏面係點樣整過嚟嘅。 呢個 passive voice 呢兩樣嘢係邊樣衰啲咧？係檢控衰啲咧，還是請你走出泳池咧？即係請你離開泳池咧，你係損失咗嗰十幾蚊啫嘛。嚇、檢控就唔係咯。 檢控可能罰你幾萬蚊喎。 檢控有即係總之就。 監禁坐喎， 啊，係啦，咁我就日日都要聽呢句説話，但佢甚至個英文點嚟嘅咧？ 嗱、啊，這個、呢個咧咪就係咧，被動詞咧 ，passive voice。咁其實咧，中文咧就好少用 passive voice 嘅，好少用被。 可以用， 可以用，但係唔係經常唔係咁用，通常咧係我哋近時嘅老師嘅中文老師講過嘅。就係、是、通常被乜被物咧，係好 negative 嘅，好負面嘅。 被動語態梗係。 被動語態，但英文冇所謂嘅喎，被動語態同正面講咧，其實都意義係 措辭嚟啫嘛。 措辭啫嘛，係啊，呢、這個咧這個就文化上嘅唔同啦。 尤其是好多啲法律名詞，即係法律嗰啲句子，好多都係好多 passive voice 嘅，即係好多嗰啲被動句子。 被動句子 係啊， 有一個被字呢、這個被字咧，好多人咧濫用，即係剛才你聽到耳硬硬咧，就嗰啲呢種 兩個層次唔同噶嘛？點甚至 係甚至啊？點樣被錯啊？被動錯，被動嘅去做錯事啊？咁呢啲啊，係。以前最出名的一句咧就係沿步路過啦，呢、這個都唔知乜嚟嘅，中文唔知乜嚟嘅。沿步路過你聽過嘛？ 未 聽過啊？這個、呢個咧嗰陣時未落嚟啊。 點咧？ 過馬路咧，咁有一條斑馬線要著燈嘅，咁、上嗰四隻字叫沿步路過，即係跟住呢個指示而行。咁但系咧，佢中文譯咗做沿步路過。 佢呢個師爺要打劈 劈。咁啊唔止，當年咧師爺好多都有打劈劈嘅，譬如咧公眾四方街已經打劈劈啦。嗰條 public square，就係公眾叫公眾 square 咧，本來係廣場喎。 佢逐個字嚟話。 佢喺逐個字嚟譯，就變咗四方。公眾四方街，而家就叫自己就轉翻啫。以前我僆仔嗰時仲係叫公眾四方街，咁就譯嗰啲人邊度識中文，又唔識中文又唔識英文，兩樣都唔識。 所以就呢條即係作為唐人嚟講咧，中文當然係母語啦。即係如果你母語未點過關，咁但係英文咧似乎過咗關。咁就會出笑話啦。 係好多嘅，好多呢個講之不盡啊！咁聽一隻歌先。呢隻李遠啊，國際歌係嘛？係 啊， 咁聽國際歌呢個先。咁聽完之後新聞報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九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261亿元，按年下跌12.9%，连跌20个月，跌幅较八月减少0.2%。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的销货值按年下跌25.7%，耐用消费品跌23.2%，衣物鞋类同有关细品亦都跌19.9%。百货公司同超级市场货品分别上升5.5%同3.8%。今年首九个月，总销货值仍然大跌28.7%。总销货量亦都大跌30%。政府发言人话：九月零售销售按年跌幅仍然显著，但系随住本地疫情维持稳定，以及社交距离措施近期放宽，本地消费情绪可望进一步好转。金管局公布，今年首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元，按年下跌69%。主要受港股投资录得近200亿元的亏损拖累，但是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元，按年上升超过1.2倍，但是按季跌近57%。金管局表示，外汇基金表现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极不明朗，会以保本和长期增值为先。金管局公布第三季中小企贷款状况调查结果，撇除回答无意见或者不知道的人士，有41%受访者认为银行在第三季贷款批核的取态和六个月之前相比属困难，属较困难，比前一季增加5%。金管局说，贷款较困难的观感不一定反映中小企借贷遇到实质的困难，而是可以受多项的因素影响，例如媒体报道、生意经营状况和亲友意见等。青山医院一名男病人今早擅自离开医院，院方表示，一名41岁住院男病人上昼9:多在由职员陪同之下到院外牙科诊所复诊期间擅自离开。青山医院即时报警和通知病人家属，并会配合警方的搜查行动。那名病人身高1.75米，中等身材，黑色短发，当时身穿蓝色外套和绿色长裤。院方呼吁公众人士，若果发现有关病人，请马上致电3661510通知屯门警署报案室，或者致电青山医院电话24567111。院方已经向医管局呈报事件，会继续同病人家属联络，提供所需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70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9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87，瑞士法郎0.92，加元1.3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81美元，卖出1,889.7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云量增多。展望随有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 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你理想的海滨应该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的，就是说即係將維港海濱即係變成一個即係朝氣蓬勃、交通暢達、可持續發展啊！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生活新常態，世界新模式，已經不知不覺進入我哋嘅生命之中。那些年，張偉基亦都從幻變之中更配合你的听觉享受和生活节奏。希望在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用那些年的互动分享，走进更美好的明天。 那些年，张维基。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有一张总统的办公台，间唔中都会被媒体拍到入镜头，大家都或者看过的。好像当年奥巴马直成成只脚晾在上面，张相都几经典。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坚毅卓，是用一艘同名的船拆了之后那些木材打造出来的。那艘坚毅号是一艘英国的皇家海军舰艇，船身是用坚硬的橡木做。1845年英国海军为了开辟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航程比较短的航线，就派了一个叫做约翰·富兰克林的爵士勘测穿越加拿大北冰洋群岛之间的那些水道，结果隻船被冰困住，探险队百多人没了生还。坚毅号参与了两次的大规模搜救，在第二次搜救的时候连自己都被浮冰困住，船员要弃船逃生了。他就被一艘美国的捕鲸船发现，美国国会后来还通过拨款将他整翻好，还派人揸翻去送翻给英国，作为两国友谊的象征。坚毅号在英国就继续服役20多年，在1879年退役了。英国就用它拆了下来的那些木材打造了三张台，其中最大的一张就是现在这张坚毅卓，在1880年送了给美国，作为对美国整翻好和送回坚毅号的答谢。从此坚毅卓大部分时间就被白宫的主人用，放过在白宫的不同角落。甘乃迪总统最早在椭圆形办公室用这张坚毅卓办公，他被行释之后，张台就被拿去在不同城市展览，直到卡特总统要求将他归还白宫，再放回在椭圆形办公室作为总统的办公台。列根执政八年用的都是这张台，但老布什就不同了，用了几个月就改用另一张。克林顿上任之后又叫人将张坚毅卓搬回去椭圆形办公室，就这样直到现在没有过了。蓝地球，冯潇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咧，仲有20分钟到咧，咁啊呢个广东广西节目咧，个题目就系中文嘅自豪同自卑。咁啊，坛主咧就马鼎盛咧，嘉宾咧就系周子科， 我系请教主，请主要请教人。 嗱，我自豪咧就在于呢个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俾咗先头就高行健啦，你话佢法国人都好啦，其实中文嘅作品俾佢啊，一个就系莫言，呢两个俾咗诺贝尔奖，就系、是、西人觉得佢呢两个系值得攞，同埋佢哋两个咧系现代中国文学嘅翘楚啦， 啊。 但系呢个想法咧，同埋呢个做法咧，使到我自豪。点解咧？因为呢两位咧，并唔系中国嘅 top 级人物。啲鬼佬唔识货啊，所以我由此咧觉得自豪。 哦，咁样。 嗱，我就睇得书少，我见识又浅，但系我觉得比呢两个高行健同呢个莫言叻嘅人咧， 诶， 随便都可以举几个出嚟。啊，你唔使讲香港嘅金融啦。我一向都觉得金融嗰个武侠小说咧，已经系武侠文学嘅水平啦，唔系小说嘅水平啦。你睇佢啲故事结构。你睇佢啲人物嘅塑造， 呢、這个最重要。 你睇佢人物嘅语言，同埋佢嘅行为，佢成个巨著，你知佢一写几多拆噶啦，吓、即系 百万字以上， 六鼎记咁五大本，梗系百万字以上啦。佢驾驭文字啲能力，即系金庸有一个特色就系佢系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佢啲古仔越长，佢就越精彩。写短篇佢唔得嘅，嗰几个短篇咩《白马啸西风》啊，嗰啲啊笑死人嘅。 《月女剑》啲唔得嘅。 啊，《月女剑》都唔算系十四款之一啦。啊，嗰、那个系个梗概嚟嘅啫。但系佢写长嘅咧，佢可以同时驾驭即系天南海北唔同嘅地域。你话知佢金老融去过未啊？总之佢写得出嚟。啊、不同的团体和不同团体的交集的错综复杂的 人物的曲折离奇 他可以即比起金庸即莫言和高行健在这个文学作品上面是差一个层次的、台湾我也都 有少少书觉得是写得不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一个张大春， 好啊，呢个好啊，我识个细佬啊， 一个咧，唔系张大春，主要佢有一个好处系咩咧？佢睇书睇古书睇得多， 系睇多系， 同埋咧，佢从字同认字嗰度搞起， 系， 咁系有心人嚟嘅，即系搞文学、搞文化嘅有心人。仲有一个咧，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叫马伯庸， 呢个未睇过。 马伯庸佢。近十年咧都寫過唔少書，係、特別係寫呢個古代歷史文學，比如講佢寫司馬懿啊，寫曹丕啊呢啲，當然係小説加言啦，唔係歷史專著嚟嘅，但係佢將人物心理嘅分析，當然佢係重塑咗另外一個司馬懿出嚟，或者另外一個曹操出嚟，但係佢。即系个人物系，你赵子龙嗰啲都系假嘅啫嘛， 全部假嘅 系嘛， 张飞都假嘅。 但系佢四大名著就咁出嚟噶嘛。 系啊，冇错啊。 系嘛，咁大陆咧都有。大陆我最近睇咗一啲，佢写呢个官场文学嘅、最近呢几年就唔准出啦。 系咩？ 系啊，比如讲佢唔写省委书记，佢写省委书记嘅秘书。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第二首长。即是省委书记的秘书是一个很小的官，甚至说不是官，只是吏。但是他因为是近官得力，有很多省委书记不方便做的事 他要做了。 先易成子，这里好东西嘛，即是将中国官场的文化呢，他写得很深很透。佢里边有好多古仔咧，都应该系有蓝本嘅。咁呢个二号首长咧，写完咧意犹未已，本来都好厚噶啦，300几页，又再出续集。即系好似 就算你而家睇呢個中國大陸嗰啲網絡文學啊，裏邊都有唔少高手。啊，即係我睇到有啲係佢將呢個明清科舉制作為一個背景，佢就寫呢啲即係舉子，點樣從童生開始啟蒙做蒙童，點樣考秀才？其實考秀才仲難過考狀元， 係好啊！ 秀才嗰幾關真係難過，同埋取秀才嗰個比例咧，仲慘過取進士。 嗯 啊，咁佢就寫嗰啲少年到青年點樣一步一步。 嗯， 佢係用咗好大功夫，佢首先佢了解個科舉個制度。 嗯， 頭先你次官都講啦，啊，而家嗰啲寫咩戲説嗰啲，即係胡說八道嘅，根本就即係皇帝點會咁樣講説話係嘛？根本 戲説啫。 啊，但係佢就唔係，佢真係寫到 佢 好身歷其境， 做足好多 叫做，做功夫啊， 再叫嘢啊，叫 field study 啊。在野在田野的考察 是，这些一定要的啦。 但我们做编剧呢，你写到任何的职位的时候呢，你是写律，不要说律师啊，就算你做一个黑社会，你都需要做一些田野的考察，那你写出来才是真的。嗰日先計真嘅， 你即係等於畫家咁樣。 係啊， 最基本你要寫生啊嘛， 寫生 你要素描啊嘛。 係啊， 你過咗呢關以後，你就點抽象派、野獸派，話之你 都任你點寫得， 畫到一個人好似比目魚咁都得， 都得冇錯。 但你有個底喺度啊嘛。 係呢，這個咧，即係中國人嘅自傲咧，就係、是、喺文學上、歷史上咧，佢係有呢、這個。 啲西人如果想搭真呢個中文嘅滋味咧，就唔係話嗰啲口音好似咁簡單嘅。 嗯， 啊，有啲西人真係講普通話叻過你噶， 好多佢、學嗰個拼音 打曬轉噶， 個拼音係 標準嘅， 標 準 標準嘅， 係啦。 唉，講啲普通話好喎，就算嗰個以前啊，我個上司咧，嗰、那個鬼佬嚟噶。但是那些中文呢是好过啲广东话好过我的。这个呢是在那 些。他不学、学就学到似。 学到好似他在美国学的、在美国学的。学的时候来到香港只是一个实习。那么当年呢也是有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他要懂。很多东西要不耻下问。即是 对我们呢这些手下他都问的。点呢句嘢点解啊？有啲中广东嘢好古惑噶嘛， 好撩楞， 好撩楞噶 嘛。所以以前英国好或者外国人好多都叫汉学啊嘛，特登走嚟香港、譬如而家你见到港大咁样，都会以前、即系我哋认知都系好多嗰啲汉学专家啦，特登嚟去学习啦、尤其是由、不过好多时就由呢个高等文化开始学啦，可能学晒啲。即係我哋叫而家 知乎者也 係啦，現代叫離地啲啦咁。但係頭先馬老師講嗰、那個即係問題咧，就點解佢得唔真啲，即係正所謂地道好嘢。個問題就因為咧，中國嗰個文化咧，嗱講咁耐，我哋講中文兩個字咧，其實我都知道好多聽眾咧都有好多爭議嘅。以前都做過一集講緊中文裏邊講嘅主要，我哋唔使拗翻轉頭就是、漢語啊嘛。 嗯， 就以漢語嚟講啊，其實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layers 啊，即係唔同嘅層次喺裏邊嘅。而裏邊我哋再要再深究裏邊講緊好多唔同嘅譬如頭先講金融裏邊，哇天南地北講到好多好文化底韻嘅嘢咧。嗱、其實嗰度就唔係淨係語言咁簡單噶啦、就係個背後成個由邏輯思維到真係講緊生活文化，因為講緊文化嘅文字其實係講緊生活嘅軌跡嚟噶嘛。當我哋真係要做即係識得中文啦，所謂其實你就唔係淨係識個字。字形、字音、字義咁簡單，你仲要明白背後跌落去所謂有味嘅部分，就係佢背後成個文化嘅一條長河裏邊。譬如我哋講緊一個水嘅意象，由月亮咁，月亮代表我的心，聽就聽好多啦。但係譬如中國人點樣利用月亮去表達自己嘅感情，呢度已經係 即係我平時教書就用呢啲方法去教啦、嗯。但係如果我再深入去講，其實幾千年咁多嘢喺裏邊，而係我哋我英文叫 low low class 啊，我哋唔需要講啊、嗯，因為點解越遠越規越遠，代表啲乜嘢咧？其實全部我哋已經有咗個文化 DNA 喺度啦。係 啊，啱啱你而家順便咧講講點解香港嗰個中文啊，考中文成為咧一個難關嚟嘅喎，而家考 DSE 啊，係一個咧必死之科喎，即 係會唔會因為你無心向學咧？ 係啊，係咪真無心向學定係真係好困難咧？嗰啲 我話難啲，真係難。 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中文係唔使讀嘅，係我揀中文中史，因為我唔使讀，唔使專登去讀嗰科，自然就識嘅啦。哎呦！自然我相信都考到有个 B 噶啦， 你叻得紧要， 又唔系叻啊， 真系真系叻得紧要。 即系自然有个 B 唔使点读，点解而家变成一个必死之科咧？ 我四个字讲晒啦，而家就系叫贪多无得。因为最简单就系咧，你同我哋以前细个，我自己学自豪嘅部分就系、是，我记得系用处理美文嘅啫。即系我哋点样学习一个好嘅中文，然后跟住我哋去写作，系做好简单嘅嘢。嗱，我要必须讲，我系赞成要考口试嘅，因为表达手法嚟嘅啫。但系问题而家佢同时间又要你学习靓嘅文章，而同时间又要你去学习实用嘅写作。即系如何用中文作为实用嘅工具。嗱，呢两样嘢其实本来冇抵触，但系其实里边咧系完全唔同嘅考核范围。而呢樣嘢咧，其實喺而家新個所謂文憑，即係 DSE 啦，其實就係你會發覺佢係好貪心嘅，即係又要啲學生寫到啲好靚嘅中文，又要識得睇翻以前啲古文一啲好靚嘅嘢，但係同時間又要處理全意嗱，因為譬如你學英文有陣時候我哋講學全意就唔需要學文學噶嘛，咁你又要佢學文學，又要佢學全意嘅嘢，咁其實就真係好割裂啊成件事。 嗱，你想學中文咧？你必須要了解中國社會，你先至能夠學好中文。有一句説話啦，老話啦，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呢、這個就十個字已經講清楚作文造句嘅根底喺邊度啦。即係你唔使挖空心思去作一首好詩嘅，你要首先明白。你呢首詩想描寫乜嘢？係描寫一個人咧，描寫一個景咧，描寫一件事咧，描寫一段歷史咧。你了解咗呢個你嘅創作對象之後，你先至去諗點樣雕琢文字，點樣去佈局呢篇文章。所以佢本身已經有咗咁過癮嘅嘢啦。嗱，次官你知嘅啦，你點樣搞盡腦汁去寫嘅劇本咧，都唔夠現實。生活当中的故事咁过瘾， 系啊，从生活中嚟就高于生活啊嘛， 即系你首先要搭进嗰个滋味先。 点样能够高于生活咧？点样从生活嚟咧就好易啫。咁你多生活啊，自然多有题材啊。但系你要将佢浓缩，将佢提升啊嘛。 你要理解咗你所睇嘅生活嗰、 辛苦。 道理喺边？ 个道理喺边度？嗰类似 所以《红楼梦》嗰句咧，就真系世间洞明皆学问。 系啊，世事洞明皆学问。 文章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即文章啊！ 而家经常我教编剧咧，都系用呢两句。 但系最惨系而家考试咧，嗰啲叫命题写作啊！ 命题写作， 命题写作就直情系我哋叫做好似过关咁样嘅。你有几多个好似打机咁啊？你有几多个我哋叫 checkpoint？ 你就要达咗呢个 A、B、C 就间低晒啲重点啦。咁就唔再系纯粹嘅表达个人感受啦。 点解要命题？ 嗰啲系复古，嗰啲等于八股文。 系 就老师考你，其实就考你。知唔知嗰幾嚿嘢？你砌入去咧就攞分噶啦、所以嗰啲敲門磚嚟嘅唔係教你寫文章，而係教你攞分。所以有好多博士高分低能就係咁啦嘛。佢一路通關過關斬將啊，一篇文章全部 tick 曬 A， 但係佢進入社會嗰陣時 候，係啦， 就弊啦，就四方城啦。 就佢就唔知點算啦。喂，如果佢用呢、這個命題嗰呢個字咧，命題喺我哋哲學裏邊咧好困難嘅喎，一定要證明到佢係有啱與錯，就叫做命題喎。你唔能夠列舉佢啱與錯咧，就不能叫命題喎。 咪佢哋而家叫就叫做命題寫作，咁但係實際上面你問我咧就係、是、扮啊我嗱呢、這個得罪講緊朱公都要咁講噶啦，就扮演一個科學化的計分方法。 哦， 咁你就有 checkpoint A、checkpoint B 同埋 checkpoint C， 你答曬呢三句咧就嗱即係求 就有啦。 嗰啲咪就係益考官咯，即係考官都唔使諗噶啦， 係啦， 比分容易啲， 攞把尺攞去。讀就係啦， 咁所以點解啲學生越嚟越唔中意中文，或者讀得咁辛苦，係有佢嘅實際原因。 哦，佢就困難就係捉摸住，係 啊， 點樣樣至揾到高分？ 咪猜題咯，等於係。 唉，咁啊，即係當年咧話整嗰個叫做檸檬茶啊，你哋會答甜酸，冇甜酸兩個字，你就不成檸檬茶。 哦， 後邊咧。嘅引申嘅內容噶啦，好啊，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咧，咁啊星期二咧就啊岑日飛咧就請到啊我哋財進咧話阿馮天樂，馮天樂就好呢位仁兄咧 啊咩專長咧 係失明 啊 失明 哦唔係問題 唔係問題，佢博士嚟嘅，佢考失明博士。咁誒，佢好仰慕你啊！ 誒，唔敢當，唔 敢當。佢想話揾次咧，同你一齊做節目添。 哇！嚇親我。 咁啊，真是。咁聽日個題目咧叫説曹操啊！啊，而家你要講曹操啦，又唔係叫曹操啊？ 要講起鬧添。 唉，好啦，咁啊，聽只歌咧就徐小鳳唱嘅。碧海狂增，但呢个英文粤剧嚟嘅。 好啊。 之后咧新闻报道，再之后咧就系、是、啊， 那些年。 系啊，那些年呢个咧就系啊，冇错。 听靓歌 啦。呢个听靓歌，咁啊听完之后咧，继续唔好熄机字，听埋先吓。咁啊好啦，咁啊。听只歌《碧海狂增》嘅英语粤剧。 碧海狂增。 姐，姐啊，你嘅 feel